Ragazine 第一次忘罪。7月开台到现在， Ragazine 展开了不平凡的旅程，得到各位网友、听众、主持、嘉宾、工作人员的相助，我们由最初几个节目到今日十几个，包括不同的种类、不同的范畴，由最初的寂静无名到现在每周50,000以上的总下载率，更加重要是这个大胆的月费会员计划而家已经超过300名会员，仲不断咁增加紧。呢啲证明我哋嘅理念工作得到你哋嘅支持，再次表示衷心感激。不过呢、这个都只系千里之行嘅第一步，更多嘅计划、想法、制作、改善喺度筹备中。所以我哋希望藉住呢一次嘅 Ragazine 网聚，同各位会员同埋网友见面，除咗亲自答谢各位支持之外，亦都向各位简介 Ragazine 呢3个月以嚟嘅发展同埋未来计划，亦都可以听到各位嘅意见。今次嘅网聚，我哋会邀请一班嘅主持同埋嘉宾出席，希望同各位网友尽兴同欢。日期2012年12月1日星期六，时间晚上7点，地点湾仔大荣华酒家，地址湾仔市超域道1号，费用会员150，亦都可以用会员价订留更多位，非会员250。联络请电邮至 ragazine@ragazine.com.hk， 主题网聚，写低你的 username 同埋联络电话，我哋会尽快回复关于入数同埋其他详情。12月1日星期六，约定你 ，Ragazine 第一次网聚。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个礼拜澳门街啊！咁啊，我系你节目主持司徒文俊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入去我哋讲主题之前咧，咁啊一如既往啊，咁啊要多谢我哋嘅赞助商啦。咁啊，创福物业投资有限公司啊，咁啊昊天企业管理，咁啊赞记美食铺贴 Yaris 啦，咁啊另外咧仲有我哋嘅澳门啊 VPPM 澳门录像摄影制作学会。咁啊 ，VPPM 咧最近咧就有啲攝影啊，同埋有啲 model 嘅課程啦。咁啊，大家有興趣咧可以上 Facebook 度睇翻啦。咁啊，我哋咧有啲乜嘢平台聽到我哋澳門街呢個節目咧？咁啊，包括啦嚇，咁啊有我哋主台啦 ，www.mutcow321.com 啦，咁就 mutcow321 啦。咁啊，另外三藩市 Open Sky Radio 啦，咁啊仲有香港嘅 Ragazine 啦，咁啊仲有天台，咁啊同埋咧啊 TV 啦。咁另外咧，我哋今個禮拜咧，其實大家都會即係留意到啊。其實應該咁講啦，我哋由上個禮拜嘅即係開始啦，我哋嘅節目咧，咁就會喺一個新嘅平台咧都會聽到嘅。咁就係香港嘅 Open Media 啦。咁喺呢度咧，亦都係好似 Ragazine 新開台咁啦。咁我哋都係介紹一下 Open Media。咁呢個台係有啲咩節目咧咁樣。咁啊，一如既往啦，其實即係新嘅網絡咧，都係一啲後生仔嚟到去開創嘅。咁啊 ，Open Media 咧，其實佢嗰班負責人咧都係一班後生仔嚟嘅，都係一班年輕人啦。咁啊，佢哋入面啲節目咧，其實係幾有特色噶。咁啊，即係例如啦，咁啊，佢哋嘅節目嚇啲王牌節目啦，咁啊有啲賽馬節目啦，咁啊會講啲賽馬資訊啊，咁啊另外咧即係有啲賽馬嘅事啊。咁啊，其實賽馬節目咧就比較少啲嘅。咁啊，有好多即係可能都係睇電視啊咁樣啦。咁啊，可能會有啲坊間有啲有趣嘅嘢咧，咁佢哋都會提及到嘅。咁啊，即係譬如中意馬或者係中意睇下賽馬嘅朋友咧，咁啊可以去了解一下啦。咁啊，另外咧。如果譬如中意一啲咧，即係我成日都話啦，網上嘅節目咧好多都係啲發泄嘅，即係話鬧政府啊，甚至乎譬如男女之間去鬧港女啊、鬧港男啊，咁啊有個節目咧個名幾得意啊，叫門上小啊，咁門入面加個小係乜嘢咧？咁啊大家即係自己都知啦，識中文嘅，咁啊係一啲即係發泄類啦，咁可以聽一下，即係聽完會覺得身心舒暢嘅節目啦，咁樣。 咁啊，另外咧，佢哋嘅王牌節目啦 ，number one 王牌節目啦，咁就係愛慕界限啦。咁就係有個靚女啦，叫 Erica 啦，咁同埋佢哋嘅台長咧 ，Galaxy 咧一齊做嘅。咁啊 ，Erica 咧點解話係靚女咧？咁啊，因為即係見過佢啲片啦，佢自己都拍片上去嘅。咁再加埋佢本身咧，其實係一個咧類似呢個香港歌手啊，就 GEM 啊，鄧紫棋啊。嘅阿咪叫阿 Jam 啊，我唔係好識讀啊，咁啊一個咩美少女嚟嘅，咁啊呢個節目咧，咁啊亦都係不外乎啦，女仔即係會講女仔嘢啦，咁啊可能講下啲戀愛啊、拍拖啊，講下啲感情嘅嘢啊，咁另外咧亦都會有啲扮靚嘅心得啊，同埋譬如講下啲美容咁嘅嘢啦，咁啊大家咧咁就可以係多多支持啦，咁啊支持原因兩個啦，第一因為靚女啦，咁第二都係因為靚女嘅。咁啊，另外就澳門街啦，咁啊，大家可以喺上面都聽到澳門街，同埋係可以聽到澳門街嘅特備節目啊，即係電影環節嘅節目都會聽到嘅。咁樣咧就大家多多支持 Open Media 啦。咁啊，正式入今日嘅主題啦。咁今日嘅主題咧，其實咧就好滾熱辣嘅。咁啊，點解咧咁樣？咁啊，因為澳門咧就一年一度咧都會有個盛事啊。咁啊，進入呢個盛事之前咧，咁啊，即係要介紹一下我哋今日兩個嘅嘉賓啦。咁啊，有邊個喺度啊？自己介紹下。 嗯，咁就我係阿昌，咁啊，一如以往都上嚟澳門街客串，咁啊，吹下水咁樣嘅，同阿嚇。 仲有我嘅烏田心。 係啦，咁啊，昌哥同埋阿博士啦，咁啊，兩個咧都係要今日在陣啦。點解咧？因為盛事啊嘛。咁啊，博士問下你，一年一屆澳門有咩盛事啊？ 當然係大賽車啦。 係啊，咁所以咧，新鮮滾熱辣咧，我哋今個禮拜嘅題目咧就係、是、講呢個大賽車啊。咁其實今日好嘅喎，因為咧有阿昌哥喺度咧，咁因為阿昌哥咧本身係個中意去攝影嘅人啦，咁亦都咧佢係對賽車咧係即係年年都有去睇下，亦都係有研究嘅。咁啊，因為我本身就完全係唔識賽車啲嘢咧，咁所以上年咧啲聽眾叫我做咧，我都做唔掂，因為根本就唔識。咁身邊都冇乜朋友係識，或者識嘅都只不過係根據報紙啊、書啊，或者係電視咁嚟講翻下啲好片面嘅資料咧，其實就我覺得冇乜作用嘅。咁啊，實質咧今次咧揾阿昌哥咧。一個直情係會喺入面啊，會係去睇賽事，亦都係留意所有周邊嘅嘢嘅人上嚟去講咧，咁會即係開心好多啦。喂，阿昌哥，咁啊，嗱，我哋正式入今日主題啦。咁啊，賽車因為我真係唔識嘅，所以今集咧就你主導啦。咁另外咧，今集咧大家見到啲相咧，啲靚女相啊或者賽車相咧，其實都係阿昌哥揀嘅。咁其實今集我就好懶啊，行純粹翹埋手咧，等阿昌哥發版嘅啫。咁啊喺度即係多謝阿昌哥嚇，咁去準備咁多嚇咁好嘅資料俾我哋聽眾啊。 小意思。 想 升 下佢啊！ 成膽啦，直情唔使諗啦。咁啊，喂，咁啊，昌哥，問下你今屆賽事咧，喂，即係講下啦。嗱，我哋由近至到遠啦，好冇？ 好啊，好啊。 就先講咗今屆先，跟住之後咧，我再即係問下你考下你功課，就係問翻之前嘅嘢啦。因為我就唔係好熟嘅賽車，真係唔熟㗎。 我都係識少少扮代表咁啦。 賽車我 講到好勁咁。 賽車我唯一有興趣咧就係及女嘅啫。 真係咁啊！ 純粹係為咗及女而睇嘅啫。咁基本上咧，即係好似你都同我講話，喂，有冇睇賽車啊？咁我第二個就問翻你就，你有冇影 model 先？咁啊， 好彩有影係。 係啦，咁啊，純粹係啦，純粹係咁嘅啫。喂，問下你今屆賽事咧，其實即係講下啲特點啊。譬如我哋即係講下啲聽眾可能同我一樣都係唔熟賽車嘅，咁都係想了解一下，譬如個安排係點樣噶？ 其實咧今年嘅安排，即係譬如話幾時開始封路啊？跟住個塞車嘅嚴重情況啊，咁其實都係同往年、前年都係比較近似嘅。咁但係今年咁啊有名嘅叫啦，每年一度嘅大塞車，即係唔係賽，即係塞啊。咁啊，其實翻工翻學嘅人咧，個個都預咗，一係啊早啲起身行路，一係咧就寧願請假自己去睇賽車，費事塞。其實好多澳門人咧都每年一度慣咗，一邊鬧一邊睇，咁啊幾矛盾下嘅。 冇錯。 咁啊，其實你見到好多，我諗啊，烏博士可能都有同感啦，即係又要塞車翻去啦。咁但係同時間咧，佢又話好自己好支持大賽車，又唔可以取消。 係啊， 咁今年呢有個問題就係落雨啊，咁因為近呢兩三年都賽車期間冇落雨。 咁係之前都有嘅。 都有，咁今年都唔係好嚴重，最嚴重嘅事我記得係有打風添，我可以自己賽車。咁但係你落咗落雨啲賽事啊 delay 咁樣，咁間接又令到嗰個塞車時間又延長，咁其實都係有少許影響。同埋今年呢就比較多人關注嘅就係、是好耐都未試過，七年係未試過咧，因為有人喺賽事之中而喪生嘅。 係冇錯。 咁仲要係連續兩個車手，兩個車手都係有份量有話題性。一個咧就係、是、葡萄牙嘅電單車嘅冠軍人馬嚟嘅。咁另一個就係、是、邱偉才，咁有人叫做改車王兼炒車王。咁上一年啊，佢話攞部 GTR， 人哋話屈機贏咗個路車賽冠軍。今年啊，俾人禁咗部車啦。然之後佢啊降咗。吸去咗另一個賽事，咁啊揸住個斯巴蘭，咁啊撞咗埋欄，係一個好罕見，即係嗰種咁啊彎位嗰個咁嘅程度撞到喪生咧，咁啊其實近呢幾年係完全 沒有。昌哥啊，講開賽車炒車咧呢個嘢，我想問下你今年六巴有冇參加咧？ 六巴就唔使參加都炒㗎啦。六巴而家佢已經唔係車嗰個範疇，佢係格鬥範疇，你明唔明？ 格鬥範疇 係啊，即係。兩個對兩個，即係兩個司機對兩個乘客，呢個係技擊格鬥嘅。可能你講格鬥嗰、那個，都可以講下六巴嘅。 喂，嗱，關於咧呢、這個六巴嘅澳門拳王事件咧，咁就我哋咧嗱，今集我哋講賽車啦，咁不過咧我哋提一提咧，順便抽一抽水啊。咁因為咧我哋遲少少咧，我哋節目咧就會阿昌哥同博士都會分享一下點解澳門原來而家最兇狠嘅已經唔係黑社會嘅啦，咁係有呢個澳門拳王同街霸之稱嘅。六巴司機啦， 係啦係啦， 咁就遲少少咧，我哋節目會講，不過今次都要講少少，因為今個禮拜其實咧，比起賽車呢個仲 hit 啊，呢個話題，即係喺澳門本地居民入面咧仲 hit 啊。 係啦，咁我哋搭巴士係咪真係練下拳咁樣會安全啲咧？ 其實你練都冇用啊！你有冇發過件事？其實係咁啊，係一打二啊，係一個司機打兩個乘客。 哦 ，OK， 都係，仲要兩個乘客都俾佢打到瞓曬地啊！ 哇！即係可能係啊，佢哋學揸車之前學過下格鬥咁樣。 所以咧，亦都喺度咧要同大家講啦，即係如果咧大家對於即係想強身健體啊，學下啲武術同埋即係又可以修心養性咧，咁啊應該咧加入我哋啊，去練下呢個居合嘅劍道啊咁樣啦。咁啊詳情可以去翻澳門街度，咁啊可以揾翻我哋之前有講嘅莊師傅啦，咁啊可以問一下嚇。咁啊呢個武術嘅嘢，咁啊遲啲再講啦。咁啊喂，講翻圍繞翻個賽車先啦，講翻個安排。啱啱啊昌哥講到啦，喂落雨咁啊，跟住咧另外又即係有啲好簡單嘅回顧啦，喂有車手喪生啊咁樣嗰啲嘢啦。喂咁啊其實咧好直接問一下，落雨其實係嗰個影響在於邊度 咧？其實最大影響咧就係佢個電單車賽，咁就因為你快地稍微濕滑少少咧，你真係成個線胎人瞓落地咧，咁就拜拜㗎啦。因為澳門嘅賽道係一個道路賽，係封咗啲平時有車行嘅街，我嚟做賽事。咁其實側邊四邊圍欄冇緩衝區，唔係話一啲賽車場，唔係一啲好標準嘅賽車場。所以你會見到近幾年係。已經取消咗綿羊仔嘅賽事，取消咗電單車新手賽，因為太多傷亡啦過去。咁你得翻國際級嘅格蘭披治電單車賽，呢啲都已經係世界級嘅車手，咁但係一樣都係有人喪失嘅，係好危險嘅。咁所以佢今次咧就第一日嘅賽事咧就因為有毛毛雨啫，唔係好大雨啫，佢都已經係取消咗，改到最尾嗰日賽，咁仲要係成個賽事四日裏面最尾嗰一 part 先至賽格蘭披治啫。咁佢好 confirm 係啦。安全啦，減埋圈數啦，咁樣樣佢先至最尾壓到最後去賽啊咁樣。 根據我哋咧多年玩玩具經驗咧，尤其是玩四驅車咧，佢一定係冇換呢個釘胎啦，係咪？ 咁因為你換一換胎咧，咁就可能個個車隊啊、車手啊、嗰啲揸法啊、嗰啲裝備啊換啊，其實佢好大工程。咁其實佢係想咧可能一下就要啲車手有最好嘅發揮，而且佢講真啦，都驚咩鑊噶嘛。如果仲有第三個傷亡嘅話，係好大件事噶嘛。 嗱，我想問下你咧，其實即係以我就唔識㗎。以你所知咧，其實佢哋譬如賽車嗰架工具，即係嗰架賽車啦，其實佢係喺佢原廠，譬如係裝嵌好。 好曬，已經係 set 好曬啲 setting 啊、設備、電腦啊過嚟啊，定係嚟到澳門先至去 set 車嘅咧？ 哦，咁啊，一定係嚟到澳門都 set 車，因為我其實同啲車手都傾過偈嘅。咁佢話其實澳門嘅賽道咧每年都唔同嘅。咁唔同嘅原因咧，就因為臨賽車之前兩三個月咧，澳門政府都會將成條跑道重新鋪一次嘅。咁嗰啲凹凸嘅位咧，係每年都唔同，要試過之後先至知道 setting 係點樣樣嘅。 哦，即係每年唔同㗎。 係啊係啊，咁同埋咧，你譬如話試車嗰陣時候 setting 同真正賽嗰陣時候 setting 亦都係唔同嘅。佢要攞最快圈速，佢要入幾多油，跟住係完全係計過曬數嘅嚇。 哦，咁即係換言之，即係唔係我哋行內人睇話，其實賽道同一條啫，有咩難度咧咁樣？ 哦，如果賽車場咁可能會係啦，但係因為呢個係街道嚟，咁每年都有好大嘅變化㗎。 我諗起咧，啲人話踢波啊，每一次咧，其實啲草皮咧，就算同一個場咧，都係唔同。 冇錯啦，就係咁嘅情況啦，上下半場都唔同嘅，真係。 有時又話會有啲凹位啊，咁樣嗰啲係嘛？即係有啲凹凸位啊！喂，咁啊，另外啦，即係我哋節目開始到而家咧，我哋最緊要圍繞住一個話題咁啊， 講你最中意嘅嘢。 係啦，其實我相信咧，九成半嘅男人咧，咁啊，包括即係斯洛文俊呢啲鹹濕嘅大叔咧，都係噶啦。咁啊，永遠睇賽車咧，都係欣賞 model 啦。咁不外乎都係呢個絲襪美腿啊，再加埋呢個 S 身型啦、啊。喂，今年嘅 model 如何？ 喂，我想話俾你聽，今年啊重口味咯，即係我係。咁多年入賽車場見過咧，係最多樣化、最重口味、最得意嘅一次。 係。 咁你頭先有人有覺得要澄清，因為今時今日咧男女平等㗎啦，今年係有男 model 嘅出現㗎。 不是吧？ 係啊，就係咩咧？合味道啦，合味道佢講唔講得㗎？伯伯。 可以講㗎。你話 合 X 度咧？ 係啊係啊。 我驚你以為合氣度 啦。係啊，合氣度杯麵啦。 係係啦，總之有杯麵牌子啲一個品牌贊助車之餘咧，揾咗即係三兩個金。发嘅美男子兼好壮健咁样样吓，咁啊冇苏肌肉咁，但系都睇得出大只靓仔啊，做男 model 啦。 佢系咪攞住个杯面嗰啲公仔嗰啲杯，跟住有人扮咧？ 哦，咁啊冇，就系攞住杯面啫。咁但系佢件衫系蓝色嘅，就系嗰只海鲜味咁样。咁啊，总之合味道大大只字啦。咁其实都。佢又出咗唔係好耐，即係出咗一瞬間一個鐘頭都冇咁，但係其實都俾啲傳媒影咗相咁樣啦。咁其實我有個趨勢，可能真係啊賽車場裏面澳門都會見到男 model 噶啦。好，呢一個方向啦。另外一樣嘢咧，仲有啲咩咧？有眼鏡梁啦，有學生服噶啦，有真係好似拍 AV 著嗰啲衫，你真係見到所謂嘅飛釘啦， 不知火舞 都有，係啊，即直頭係超越不知火舞高級噶啦。 係咪你講嗰啲係咪十八啊回力桑拿嗰啲？ 呢啲已經過去啦，即係大概四五年前咧，你可能見到有一啲夜場咧係贊咗啲賽車嘅賽事，咁其實今年已經絕跡，即係當然啦，因為可能澳門呢方面嘅行業有少少轉型啦，佢哋都冇等不值喺賽車嗰度做宣傳咁樣。而家就係而家反而係啲 model 靚就唔係好靚啊，咁但係就好多古靈精怪嘢出，仲有一個國指老虎機嘅品牌咧。就直頭係扮 Eva 駕駛員添，咁啊其實 嗰個正喎，嗰個 正啊，中意紅色大殺頭盔咁樣。 但係點解冇人扮粗號機？應該扮埋隻粗號機或者扮埋啲機械出嚟先型噶嘛。 哦，咁啊唔知啦，咁可能下年會有咧。 我下年扮 Iron Man 咯，同你講。 都好喎、啊，咁好襯佢隻。 喂，講翻先啦，眼鏡梁係點樣啊？ 我就係唔知點解會有啲咁嘅橋，我開頭諗住啊，係咪因為佢近視又想睇清楚啲嘢喺度嘅眼鏡，但唔係喎，佢著啲好標準嘅 Racing Girl 嘅衫，但個眼鏡框係冇眼鏡冇鏡片嘅，即分明係玩 feel 嘅啫，佢都 通常啲女仔咧化唔切妝，咪戴副大口框眼鏡框我嚟擋住咯，係咪咁樣咧？ 係。 應該唔關事，唔係化唔切妝嘅問題，係根本上係設計出嚟就係要咁樣樣。 眼鏡唔係一個問題，即係都係嗰句啦，對腳同個 body 得唔得先？ 都呢個各花入各眼啦，因為已經好百花齊放，你發覺嚟嗰啲審美觀就我完全唔夠膽講，有啲人中意。 因為根據咧嚇呢個專業嘅賽車女郎評核手司徒文俊先生喺呢方面嘅多年嘅經驗咧，係由呢個八幾年至到九零年嘅日本嘅賽車女郎開始研究啦，再加埋 AV 嘅賽車女郎啦，同埋漫畫嘅賽車女郎啦。咁而家澳門嘅賽車女郎咧，好多時咧就好大鑊啊！佢哋欠缺咗三樣嘢。 欠缺啲咩咧？ 第一，一把靚嘅遮。 嗯。 因為把遮咧唔好諗住淨係我哋遮太陽喎，仲係有時咧佢哋化妝咧啲陰影打得唔好咧，其實遮一遮咧影出嚟就好正噶。第二，一對正嘅高踭鞋，而家好多咧係即係好古靈精怪，又有著 boot 又有啊，著啲魚嘴鞋又有啊，即係總之好唔抱嘅。其實應該咧正宗賽車女郎咧就係著呢個尖頭的綁帶高踭鞋的的、啊、當然還要在這個腳板腳掌的位置呢是幼的那隻，即不是說全包型。 哇，你好抱真的很知道。 第三 做過 一對夠透明又夠立體感的絲襪，現在呢就不知道為什麼要不穿，要不就穿到很大陸 feel， 有白色又有二枝的穿到 老老實實啦。澳門那些所謂 racing girl強國出產的又有日本妹又有陀地又有香港又有有個香港仙樂都叫做那個比龍心非禮那個呢都有啊，蘋果就登曬上動新聞添啊，有嚟澳門啊今次。 跟住我想問下你啊，因為呢某賭場啦，我哋唔好講邊間啦，某間逆市又有嘅賭場嘅集團啦，咁就大大聲又話，我哋今年咧會喺國內咧就舉辦一個嚇、啊、叫做嗰啲唔係叫招聘會，嗰啲叫做咩啊選拔賽，就選拔出全中國嘅最靚最 top 嘅美少女 model 咧，就嚟做我哋嚇呢個娛樂場嘅係綠色嚇、啊、local 嘅娛樂場嘅賽車女郎啦。咁但係咧佢話隆重其事咁，但係實質出到嚟影曬相就～ 唔係又係咁囉，其實佢哋呢長年以嚟呢嗰啲 model 都有一個風格嘅，大家心裏有數㗎啦，都係嗰句啦，算啦算吧。 佢真係重口味㗎喎，因為我發覺好似啲東南亞菲律賓咁嘅款又有，阿姨又有， 即係你睇出啲皮膚好似係農村出嚟咁，係受下苦㗎。 佢係咪真係喺嗰啲咩黑龍江啊、陝西嗰啲農村度招聘翻嚟咧？ 我就唔知道啦，但係通常都飽飽滯滯咁樣 都 算啦。 好嘢就唔怕開名啦，即係係咪先？好嘢應該要賺啦。喂，太陽城今年得喎，嗱佢又唔做咗啦，唔揾外國啦，直情揾翻啲本地嗰啲，可能係佢哋啲 promo girl 或者係點啊，揾翻啲香港同埋澳門嘅女仔啦。喂，反而最 sharp 啊，太陽城喎今年。 都 OK 嘅，但係佢隻色咧，黑色襯金色太多唔同牌子。即係我記得有隻啤酒又係黑色金色，跟住就有幾隊人都黑色金色咁樣樣。 喂，啤酒都有佢係嘛？ 有，佢係有兩唔係有兩三隻品牌，有隻係 年都 有講得㗎，係啊，咁各花入各眼，靚唔靚嗰啲我就唔講啦。但係我即係其實都幾好嘅，多樣化多啲唔同。同埋有一樣頭先我話有著校服嘅咧，其實係咩嚟咧？就係 AK48 嘅宿敵啊，叫做 少女時代 乃木坂46。 咁咩嚟㗎？ 我唔知呀，咁啊可以大家去 Google 下啦。咁其實都係類似嗰啲咁嘅少女團隊咁樣，都全部都係 日本嚟㗎。 係啊，日本嚟，真係日本嚟，但佢就係出個一日中間一個中洞出嚟影嘅。 嗱 ,AKB48 呢以我所知呢就係同 AK47 同埋同48個人有關㗎嘛。咁你講嗰個唔知咩春卷46，咁係咪有46個女仔 呢？冇46個，咁都係6個啫，咁有6個。咁佢就咁你成天人士啊，幾個搭飛機嚟澳門有好大工程啫，講真嚇。咁佢架車嗰度印咗幾多個人，佢出翻幾多個人咁啊，算數啦。咁但係真係你睇得出係好細個咁樣咯。 問一問你，昌哥，今年有冇痛車？ 痛車， 你講下咩叫痛車先？ 嗱，所謂嘅痛車咧，就係、是、其實啲 AC 之迷都明嘅啦，就係將佢 架。大部分人唔明啊嘛。博士都唔明啊！你讲 唔明啊？ 即系唔系俾架车撞落好痛，咁啊，即系可能将一啲好自己好中意嘅动漫人物咧，系啦，咁就粘喺嗰架好极品好贵嘅车嗰度咁样样吓，咁啊就人哋所谓嘅痛车啦。 即系例如一啲咧时令嘅日本嘅漫画啦，譬如可能凉宫春日啊，或者系一啲好出名嘅，通常都女角嘅，譬如啱啱所讲嘅 EVA 啊，新世纪福音战士啦、啊。咁啊，會係整曬一個車頭，譬如前面嗰、那個頭冚啊，或者包圍啊，會整曬啲女仔落去。咁就日本咧啲賽車都係有咁樣整嘅，但係今年冇啊。 多個眼有噃， 即係都係好傳統嘅啲拉花，係嘛？ 乜都有，古靈精怪都有，但係就真係唔覺有好純種嘅痛車咯。咁但係譬如你話有啲 cosplay 成分嘅都會有，譬如澳門車手高度咁樣，佢今年、上年、前年都係㗎啦，成隊白兵同佢喺度換胎啊。 白兵 係 咩白兵啊？ Star Wars 啦。 哇！即係嗰啲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嗰啲喎，係咪？ 係啦，冇錯啦，即 係有冇黑武士負責揸車？ 佢自己又唔扮黑武士啊，幾掃興我覺得。 即係淨係得白兵啊？ 係白兵咁啊，有好多造型㗎，有啲就污糟邋遢，好似泥泞行完出嚟嘅，有啲就 純白兵。 係啊係啊，即係類似咁樣成天白兵啊，俾人哋影相咁啊，其實都幾搶 嘅。係，但係佢哋架車嘅拉法都係 Star Wars 嚟 㗎。啊，又唔係喎，好正常嘅賽車。 咁點解會有隊白兵喺度換？ 可能佢自己中意咯，咁啊講真，你有隊白兵嘅話，零舍搶眼嘅嚇。 我下年咧揾齊人，Iron Man 啊、雷神啊、變形合衣啊、復仇者聯盟換胎啊， 係啊係啊，其實我啊覺得 sponsor 咧，真係搞多啲花神已經收到宣傳之後，你唔使噶賽車手一定要贏第一嘅啊，你就算撞車又點都好，但係你搞多啲花神係自然大把人影啊嘛嚇。 因為其實咧之前咧有某間娛樂場都試過咧，係有一次係 Star Wars 做主題咧，就揾齊黑武。試下幾個白兵咧入去 sell 嗰啲老虎機嘅，你知唔知啊？ 哦，這個我又唔知道。 因為某間娛樂場咧，啲老虎機，我好耐以前啲集數講過咧，佢譬如喺啲出名嘅電影啊，托根啊，或者係奪寶奇兵咁啊，咁嘅主題嚟嘅。咁啊，佢哋有啲星戰嘅機，咁啊揾 promotion 咧，就有一個禮拜咧，就揾咗成隊白兵喺個賭場入面行嚟行去。 哦，周圍 啲不過我唔俾影相啊，賭場內。咁啊，幫我同啲遊客握下手咁樣咯。咁啊，所以頭先就係想問下你，咦，究竟個車手係咪成個黑色嘅咧？ 喂，講開又講啊，講開娛樂場咧，其實今年咧，你會見到係好多本地嘅娛樂場都縮咗皮，甚至乎係零嘅，裏面宣傳係零嘅，我唔知咩原因。 最大咪頭先嗰間重口味製作咯，即係佢話喺國內搞個咩招聘。 係啦，咁佢話係今年啊大會唯一嘅贊助，咁 結果倒自己米添。 咁啊，其實之前咧係仲有啲地產嘅，同埋其實前兩三年咧係基本上澳門所有嘅博彩公司都有贊助嘅。 係啊，冇。 咁但係今年咧 M 字頭嗰個唔見咗啦。 係，冇錯。 跟住好威嗰間啦，同埋金嗰間都冇。以前咧佢係各自佢自己有幾個品牌，全部各自出一 team。 唔係，你應該講得講得咧，令大家咧係可以了解一下嘅，即係例如叫威尼斯都，或者都尼斯人啦，同埋金都 M to M 啦 ，M to M 啦， 同埋 C to D 咧都係冇嘅， 冇嘅係冇嘅今年， 唔係 C to D 有，但係好低， 佢淨係出幾條女擺喺度， 有四條女，但係唔係著 Racing Girl 嘅衫， 嗰啲女咧只不過係平時喺碼頭度派傳單嗰啲女， 我懷疑係即係 jacket 短褲咁啊算好 hea 行兩個圈咁 啊 算咯， 係啊，咁啊另外咧今年你都有冇留意到出面買精品咧，其實都縮咗啲皮嘅。 嗯， 以往咧嗱，有幾個大 brand 咧，即係買精品都買得好好多錢嘅，例如咧法拉利啦、林寶堅尼啦，佢哋都會出自己嘅皮包啊、啲衫啊，或者有啲即係賽車衫或者點啦。跟住另外BMW 啊 ，BMW 今年都有， 今年都有啊， 有。 但我見就係、是、以往就好多好多噶嘛，咁啊今年真係少咗。同埋日本譬如話改車嗰幾間咧，都有擺個檔噶嘛，今年係咪冇啊？我想問。 都係唔係太顯眼，就算擺，其實有啲檔攤都係 hea 擺咯。講真，賣下 T 恤啊，賣下車仔咁樣，你唔會話真係哇，真係賽車期間啊嚟家專程嚟買先至有，平時見唔到，根本上其實唔係咁引得起購買慾啊。我覺得你 反而咧，今年據聞係咪賽車期間發行一套賽車嘅新嘅郵票，結果啲人咧就瘋狂咁樣走去買啊？ 呢、這個其實年年都有㗎啦，我又唔覺得話特別瘋狂。 因為我嗰日見啲人影張相好恐怖啊嘛，係新馬路郵政總局嗰度咧，直情係執咗成千幾二千人，就係話排嗰度郵票啊嘛。 綠化州又會有，乜都有㗎啦，新年又有。其實基本上可能係澳門啲郵品或者係鈔票咧，近來受注重，而唔關賽車事咯，俾我感覺係。 算啦，我而家都唔排啦，都係加十蚊八蚊去郵票簿買算啦。 真係你哋就算排 iPhone 5，而家都係賺100蚊啦。 冇用啊，算啦！我而家除咗金銀幣，我係唔會再排任何嘢噶啦，我已經受夠啊！喂，咁啊，啱啱咧嗱，講完呢個最緊要嘅 model 啦，咁啊，希望大家咧唔好介意我哋用咁長篇幅去講，因為咧，你對我嚟講咧，賽車唯一嘅意義就係睇 model。 喂，其實好多人都係噶，唔係講少。 認真喎，我見今年好似冇乜長腿姐姐咁嘅。 長腿姐姐啊，咁啊，我真係睇到麻木曬，可能真係唔係特別靚咯。 早排我反而見到威尼斯都車，即係嗰個車展咧，哇！入面嗰啲 promo girl 好似仲掂啲喎，比起今次賽車。 嗯，同埋咧，佢嗰啲車展，尤其是有大陸有時候請落嚟嗰啲咧，係真係比較 top 少少，嚟到澳門都會有嘅。 係， 我見過咯嚇。 喂，咁啊，喂，講開大陸啦，嗱，講完 model， 我哋講車手得唔得先？ 哦，好。 嗱，先唔好講啲唔開心嘅嘢，車手創新我哋唔好講字，我哋喂講下啦。嗱，以往咧其實即係我一陣會問下你嘅，其實即係我咁皮毛認識咧，以前又話有咩成龍杯啊 嗰啲噶嘛。咁其實跟住又會有啲好出名嘅人啊，可能郭富城啊，什麼撚太撚撚遮撚咧，古天樂啊，跟住嗰啲都會嚟噶嘛。喂，咁其實今年如果你話真係升級或者係國際知名嘅人士，有冇邊個咧？ 啊，講真啦，嗱，如果以賽車手國際知名嘅 WTCC 啊、格電啊、Formula One 啊，其實來來去去都係嗰啲，你路達攞咗八屆冠軍，其實好大原因就係因為嗰個比賽唔係太多人賽，咁啊好多英國車手攏埋嚟，好似開 party 咁解啫，即係呢啲我提嚟都冇用啦，即係佢你話佢侯夫嗰啲係咪國際知名咁都係有個名嘅，咁年年都係咁嘅時候講嚟都冇用啦，反而咧我想提一提咧，就國內有一個拉力賽嘅冠軍咧，咁其實而家都幾爆紅下嘅，下一下國內無論文化版、娛樂版定因話體育版咧，有一佔好大篇幅嘅。 黃曉明 哦，咁梗唔係 啦， 韓寒啦，梗係。 韓寒係咩人嚟㗎？ 韓寒咧，佢係一個作家兼且車手嚟嘅。佢最得意嘅地方真係十幾歲嗰陣時候寫咗篇寫咗本小説啦，叫做已經紅到爆炸，全國即係國內啊係暢銷書一等一。 叫咩小 說？三重門。咁其實佢仲係學生嚟嘅啫，嗰陣時候佢中學都未畢業到，已經出咗本咁爆炸嘅書。咁佢後屘叫做收到少少版税、少少錢之後咧，就自知喺度去玩賽車，玩下玩得十年八載嚟，而家已經成為國內即係拉力賽嘅冠軍人馬，2012年裏面嗰個冠軍車手啦。喂，唔係講笑喎，係國內全國第一名喎。 第一名。 係啊，即係其實你唔係話有錢就可以解決㗎呢啲嘢。 係咪同嗰個寫文嗰個同名同姓呀？定係真係本人嚟㗎？ 真係佢嚟㗎，開頭懷疑話會唔會係揾替身呀、又唔係喎，見佢即係捲入個車度㗎喎。 林文林武 就係啦，我夠膽講呀，你賽車歷史上係即係冇咩冇出現一個人呢係即係文都方便就可以做一等一暢銷書，兼且係咁有影響力嘅文人，兼且有一個咁好成績嘅賽車手。呢次嚟到澳門更加係實力嘅表現， 不得了啦，博士！如果萬飛都走去賽車，假如萬飛走去賽車，咁會點啊？ 你不如話我走去賽車。 其實咧，我講個秘密俾你知，好唔好啊？ 好。 其實康有為都係賽車手嚟嘅，你清楚嘛？咁啊，喂，問下你，韓寒，咁佢嚟賽車，佢就係賽翻拉力賽咯喎。 啊，咁澳門啲有拉力賽啦， 梗係冇啦。有咩賽咧？佢賽乜嘢？ 係因為賽路車賽，所謂路車賽咧就係喺佢限制裏面咧，任何車任何改法都得，所以你見到嗰場賽事咧係咩車種都有嘅，可能係四五年前嘅車款，但係佢改到好勁，咁落場賽咧都可以有名次嘅。 認真問你，唱歌以往咧，即係我哋呢啲完全唔識車咧，成日都聽到話去賽車啊，賽東望洋咧有兩架車，以前啲舊車啊，一架咧就叫福星仔。一架咧就係叫飛雞，而家仲有冇呢啲車噶？ 冇噶啦，我諗唔知道下屆老爺車會唔會出咧？ 即係嗰啲係已經係 中古咯，飛雞 八幾年 係 嘛？ 係啊，頭文字 D 嗰啲車。 但係好似話今年倒翻轉話有 A286 存在喎，係嘛？ 係嗰架新86嚟㗎， 即係唔係舊86嚟㗎？ 係啊，熊貓拉花嗰只啊嘛。 哦，即係唔係以前睇頭文字 D 擺杯水嗰只86？ 梗係唔係啦，基本上同你頭文字 D 嗰只86冇咩關係㗎啦，係個名夾硬拉埋同一齊，好 sell 啲咁解啫嘛，個車款。 哦，明白。咁啊，喂，又喺度問一問你啊，咁除咗阿韓寒，你自己有冇啲係你中意嘅車手咧？ 我自己鍾意啊，其實呢澳門都有啲車手呢都幾搏命下嘅，即係雖則賽車係一個錢嘅運動，好多嘢都要建基於錢之上，咁但係佢其實都會花好多心機，好有誠意喺嗰項運動上面咁樣囉，有啲名其實年年都見嘅，譬如話即薩斯啊、鹿仔啊嗰啲，其實佢全部都係澳門土生土長嘅人，咁其實佢亦都會自己花好多錢搞一啲賽車有關嘅生意，跟住又國內咁好多站不停賽唔同嘅賽事，其實呢啲其實如果係鍾意澳門賽車嘅都會略略知道，咁但係其實而家講呢啲可能係太悶啦，我諗可能阿文俊哥繼續吹下水，講下有啲賽車場內外好多時候你睇電視唔知道嘅嘢，咁我趁呢個機會爆可能仲過癮。 以前呢澳門車手呢，其實我就即係自己印象我就知一個啫，就係都係啲博彩業內啲大哥嚟猛人嚟嘅，就係而家呢即係喺呢個置地酒店啦，即係法老王娛樂場啦嘅都話事人啦，高級副總裁啦，咁叫德哥啊，就 阿林生啦、林享德啦，咁就係、是、即係叫德哥啦，咁就係、是、即係一個都好博彩業界好出名嘅大哥嚟嘅。咁就佢以前咧就係、是、呢個車手嚟嘅。 哦。 跟住咧，佢直情係喺呢個賽事入面咧係攞個獎添嘅。咁啊當然啦，咁啊即係而家人年紀大咗，咁又成家立業啦，咁當然就唔會再喺前線啦，就係、是、即係做翻呢個博彩咯。咁啊，不過你話如果我自己本地咧，即係我就真係唔識，我就識一個啫，因為咁啱就佢亦都係呢個博彩嘅人啦。咁你啱啱提到啦，你話喂有啲小為人知，其實有啲咩可以講下咧？你自己覺得係過癮嘅？ 我自己覺得過癮啊，咁啊其實好有趣嘅。澳門人嚟講咧，如果真係好中意賽車嘅話咧，好多時候都會千方百計咁樣諗辦法溜入去賽車場入邊。 啊， 因為有時候買飛睇就真係就咁坐喺個位度睇，睇電視睇來來去去都幾個彎，都幾支 cam 幾個角度。咁如果你話真係欣賞賽車咧，我自己啊嚇，即係作為一個男性嚟講啦，即係你聽到啲賽車嗰種咆哮聲咧，好自自然然咧，成個人都熱血沸騰啊，係啊，好嘈啊，係噪音嚟噶呢啲，咁但係真係，哇，聽把聲成個人醒曬喎，我唔知點解喎，即係你話我好中意車咩？咁啊，又唔係話真係好中意，中意到落場嗰只。咁但係如果話每年都喺澳門 enjoy 個賽事去睇下個賽事，我覺得係真係我自己個人係中意睇。即係多過中意睇演唱會咯。 我、哦、明白。喂，咁不如咁啊，嗱，下一節，因為呢節時間咧就差唔多啦。我哋下一節咧，我哋又想喂再探討下，我想你講下喂點樣可以教下大家免費睇賽車好嘛？ 哦，好啊，好啦、啊，下次再見。 下次翻嚟。